攻读伊撒伊亚先知书第34章。万民，你们前来聆听，列邦，你们侧耳静听。大地已充塞其中的一切，世界与其所有的产物都要谛听。因为善主向万民生了气，对他们的一切军队发了怒，他注定了他们的结束，命定了他们遭受屠杀。他们的被杀者被弃于外，他们尸体的腥臭浮浮上腾，他们的血融化了柱山。天上的万象必将解体，柱天要如卷轴般卷起，天上的星辰必将陨坠，有如葡萄叶的凋零，有如无花果叶的猥亵。当上主的刀在天上痛饮之后，看哪，他将落在恶东，落在他所毁灭的百姓身上，实行惩罚。上主的刀剑染满了血丝，满了脂油，就是羔羊和羚羊的血，以及公羊肾脏的脂油。因为上主在波德纳举行了一番祭祀，在厄东地方施行了一场屠杀。野牛与肥畜必同堕死，牛犊与公牛必同低毙。他们的地区浸满了血，他们的地面自染了脂油，因为这是上主复仇的日子，是为报复西庸敌人的一年。他的河水将变为沥青，他的土壤将变为硫磺，大地成了燃灼的沥青，昼夜燃烧不息。浓烟永远上升，世世代代成为荒野，永久无人经过此地。鹈鹕和刺猬聚守其地，赤鸮和乌鸦栖于其间。上主将以破坏性的神墨和毁灭性的线锤测量那地。显贵中没有一个在那里能够建国，他所有的王侯都归于乌有。他的宫阙将生满荆棘，他的堡垒将繁生蒺藜和蓟草。他将成为豺狼的洞穴，鸵鸟的怨囿。野猫在那里将与野狗相会，野羊将呼叫它的同类。夜间的魑魅将在那里休憩，寻得一个安息的处所。箭头蛇将在那里筑穴、下蛋、孵卵，并加以孵化。鸷鸟群集其间，雌雄相配。你们可查看上主的书，且阅读一下。他们中一种也不会缺少，没有一个没有配偶的。因为上主的口已这样命定，他的神集合了他们。上主亲自要为他们抽签，他亲手用绳索将为他们分开着地。他们将永久占有着地，世世代代住在那里。